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京通快速出城方向四惠到四惠东行驶缓慢，受其影响，通惠河北路出京方向三环到四环也是车多流量集中，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以及莲石路东段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的榜单连连看，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榜上歌和与之相关联的榜外歌曲。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是时隔四年，萧敬腾再次推出自己专属的全新单曲。我们可以听到有着令人惊叹的超高音和交响金属融合的恢宏曲风。这首《皮囊》新歌进榜第24位。 到了天上，端详自己总是充满挑剔，面对镜子化妆掏出心脏，

生会再记得，还想再说的就别再浪费了，已经没什么不同，不想再找寻出口，流星划过我们曾看过的夜空，就像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以第十名的成绩进榜，张韶涵这首《剩下了自己》。那这首歌也是热播电视剧《恋爱先生》所演唱的人物主题曲。在张韶涵的每一个人生音乐阶段都会有一首深入人心的 OST， 比方说《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隐形的翅膀》《看得最远的地方》《不想懂得》等等。那接下来在榜外歌环节，这首歌相信也会勾起很多当年美好的回忆。这是张韶涵成名作《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收录在他 Over the Rainbow 专辑，就是这首《遗失的美好》。 相信你。

尤其是围绕北京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题材作品更受评委的重视和钟爱。目前部分签约作品即将上线或者正在播出，也有部分作品仍在打磨和拍摄之中。中国舞蹈集萃29号晚在波兰华沙国家大剧院上演，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蹈团表演了《北京人》《也许是要飞翔》等近年来荣获国际大奖和在国际合作中产生的优秀现当代舞蹈作品，以及具有中国古典风格的经典代表作品。整场演出充满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交相辉映的艺术魅力。2月8号到13号，北京第四届天桥小年文化庙会暨老舍京味文化节将在天桥剧场开幕。本届庙会由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主办，北京市曲剧团承办，将为观众呈现一场传统的民俗迎春盛宴。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榜单连连看。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来分享我们的榜上歌以及榜外歌。那这一时段首先带来是相识20年的一对好闺蜜容祖儿和 Twins 一起带来的新歌《全副武装》，新歌进榜首周第37名。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祖儿和钟欣桐、蔡卓妍作为同属英皇的好闺蜜，一直以来都是一起吃喝玩乐，一起为对方演唱会站台，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不过在音乐上真正合作的机会并不是很多，除了榜上歌全副武装之外，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在2004年他们致敬林子祥专辑 Until We Meet Again 当中一起合作的三人行。14年前三个人的声音听上去还是稍显青涩的。好，榜单连连看，我们继续回到榜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陶喆的新歌，进榜3周以来成绩位列中游，本周排在第22位，就是这首 Mars Baby。 每一次我想到你，心就很纠结，想抱你在怀里和你说话。爱是未完成的爱，像飞过的流星，一瞬闪亮又离开。 亲爱的 Mars Mars Mars， 是你近在眼前前前，又像是那么远远远。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爱是未完成的爱，像飞过的 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 去年底，陶喆连发两首重要单曲，一首是化悲痛为力量的榜上歌《Mars Baby》，还有就是刚刚我们听到在去年11月发表《爱很简单》20周年的初心版。1997年，陶喆推出首张同名专辑，正式是以歌手身份进入歌坛。这首《爱很简单》一开始呢，并不是大力推荐的第一主打，却在专辑发表之后大获好评。20年后，那这首歌也成为了记录陶喆音乐之路的一个重要标志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榜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谭校长的新歌《星夜的呼唤》，上周作为新歌一号推荐，本周进榜排在第31位。 旅途中风吹送， 远方的美梦，回不去思念在祈求和歌颂，倒下了心还会痛。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听声音颤动，你也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无尽的伤痛，很爱回忆在心中。心上站在路中央，探该走的方向，想未来会是怎样。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谁能够淡忘曾经历的风霜，问岁月究竟多长。听声音颤动，你也迷蒙，谁呼喊散在晚风。无尽的伤痛，回忆在心中，而梦如幻，星光仍璀璨，来去无恙，寻回心里何聚散。 我们听到的是谭咏麟的《星夜的呼唤》，这首歌是日本作曲家三木刚去世之前的作品，像邓丽君的《爱人》《偿还》《我只在乎你》都是三木刚的作品。濮存昕亲自为这首歌填词并演唱，更邀请好友谭咏麟一起来演绎中文版本，这就是《星夜的呼唤》。濮存昕和谭咏麟也是有着30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1997年《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专辑当中，谭咏麟翻唱濮存昕的代表作《星》。广告转身回来，歌手刘惜君将会做客中歌榜，我们稍后见。 才张开眼睛，把观望渐静，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

总出发。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971、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从邻家女孩的小清新到都市女性的特立独行，在音乐中她完成蜕变，以梦与夜为乐章，呈现全新的音乐格局。刘惜君最新专辑《如我》，此刻欢迎刘惜君做客中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我们直播间迎来的是一位老朋友，我们掌声欢迎刘惜君。 Hello， 耿化你好，大家好，中歌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这一次带来一张很不一样的专辑《如我》，因为之前呢，惜君给大家的印象是邻家女孩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这一次专辑，其实我们听到了有一些实验性，然后有一些另类的风格。 嗯，对。 那这张专辑，做这样的一些改变，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想法呢？ 没有想法。 那怎么样会变成这样呢？ 我觉得其实就比较自然而然就变成了这样了。因为其实这张专辑隔我的上一张专辑有2年的时间了，我觉得其实就是觉得是时候又要再去做一张专辑了。 嗯， 对。那其实当中的话，唱片公司也有一些变化嘛，然后就所以花了2年的时间做，就是才做《如我》这张专辑。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年龄段比较多变，所以其实2年的时间变化还挺大的。 嗯， 对对对。 那这首歌是专辑当中第一首来中歌榜打榜的歌。 对， 成绩也非常好，最好成绩第6名，嗜睡症。我非常喜欢你这种唱歌的感觉 啊。谢谢。 这首歌它有怎样的故事呢？ 嗜睡症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第一波的主打嘛。那这张专辑其实一共就是两个制作人，这一次邀请的是一个是 郭顶， 一个是郑南。那嗜睡症这首歌是郑南这边的制作，那他给我推荐的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作者不是他，但是他推荐了这首歌曲，然后我觉得他是在考验我。因为这首歌我觉得睡眠有关于睡眠的主题其实还挺适合都市人、城市人去听的。因为其实睡眠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有很多城市的朋友都会遇到失眠啊、睡眠上的问题。所以其实《嗜睡症》这首歌虽说表象上来讲是唱有关于爱情感情的一个歌，但其实我觉得从名字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适合很多的人去听这首歌。 因为与谁间对所以想睡，连灯火都昏昏欲睡，热闹如此乏味，所以想睡。想你想到躲进我棉被，因为我会想起谁，所以 刘惜君最新专辑《如我》当中这首《嗜睡症》，我们听到了演唱方式的改变，包括演唱感觉的改变。那这种改变，它有一个怎样的过程？还是说， 就比较随意， 是为了这首歌？它有没有一个就是开始的一个唱法，后来慢慢的？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变化，其实包括上张专辑当我身边空一人来到这儿的时候，也算是那张专辑，其实也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变化也是比较大，不管是声音上还是说整个人的气质上，因为那张专辑的在那张专辑之前我是休息了3年的时间嘛， 对，上一次做节目也是说嗓子出现了问题。 对，我觉得其实上次是隔3年，这次是隔2年，我觉得可能就真的是这几年的时间变化比较大一些。我觉得可能就是不同的人生阶段，然后不同的年龄时间，然后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感悟。人一直都在有一些新的价值观的出现，然后还有新的对于一些人生的理解，然后自己人生历练的一些看法会出现。我觉得人就肯定是越来越成熟了。 是， 那专辑里面我觉得从音乐风格还是说我唱的内容来讲，其实都会越来越去成熟一些。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提到，这是一张非常不刘惜君的专辑，然后呢专辑当中分别是郭顶还有郑楠两位制作人来完成的这张专辑。 对， 那就不得不提你的老战友郭顶了，因为之前他也为你创作了不少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是半数的作品都由他来参与创作。和他2016年推出的《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有点类似，就是专辑的主打歌叫做《如我》。 对，是的，就是， 所以这首歌创作是在他当时在创作那张专辑的时候吗？ 没有，他的这一次这专辑当中的五首歌，应该是在我向他发出邀约，让他做这张专辑的制作人的时候，他可能是谢谢的吧。对，因为 你有交流吗？ 我跟他一直都会在音乐上还挺多交流的。他是一个没有存货的音乐人， 明白， 他是比较属于就是献血感受的一个人。所以他给我的所有歌曲，从怎么唱情歌开始，一直到上一张的来，包括还有后来我们会怎样，还有包括这一张专辑，他是有史以来3张专辑里面写的最多的歌，当然是我逼他了。 你怎么逼他？ 没有，就是说，我说你得写，我说你要尽量给我多写2首。我说你看之前的专辑，每一个你制作的，每一首你制作的，当然他也有给我制作过不是他的作品，不是他自己词曲的作品，但是一般都是影视剧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商务上的一些歌曲。但是他在我的专辑里面来讲的话，基本上他的制作就是他的创作，都是同步的。 尤其这一次他的创作和制作的这个数量是最多的。 对，然后他一开始有点压力，就是觉得数比较多，而且其实他发了自己的专辑之后，他也在为自己的下一张专辑做准备。那他就有点担心，说怕自己没有办法给我都写，然后他就先给我打了预防针。我就说不行，我说你尽量嘛，我说来都来了是吧，不要客气。然后但他还是非常的给力，因为可能也是彼此很熟悉的关系。他这张专辑写了5首，然后当然不是所有的词曲都是他，但是所有的曲都是他。那这首歌《如我》这首歌，是当我拿到旋律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的看重，就是觉得它一定会是主打歌。就当时拿到的时候还觉得比较另类，就是这个曲子就是特别 清冷哈，比较迷离的那种感觉。 特别是它的音乐旋律一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个那个，其实大家现在听到的那个就是郭顶他自己唱的一个吟唱的东西在里面。当时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怎么会是这样。但后来他填了如我这个词之后，我就非常的喜欢，因为我觉得如我的这个歌词比较禅意一些。然后他唱的东西其实看似虚无缥缈，但是其实讲的就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在心中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像自己也好，或者说自己看待万物也好，我觉得都是，其实什么形状，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其实都在你的脑海里面， 嗯， 你觉得它是什么形状，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它就应该是什么样的，就像人自己看待自己一样，其实你想把自己看好了，它就是好的，你想要把自己看得嗯觉得不够完美，那你肯定就是有更多可以更好的地方， 嗯， 我觉得如果这首歌给我是这样子的感觉，包括如果这首歌因为是同名的主打歌嘛，所以专辑的整个概念也是围绕如我去做的。这一次专辑也比较特别，就是封面没有放我自己的人像， 对， 然后 它是一个圆形的红颜色。 对，是因为我把这个歌词本抽出来了，所以它其实本身应该是一个 银色的 镜面， 嗯，镜面，对 对，取的是一个镜面的概念。就是希望大家拿到这张专辑的时候看到的不是我刘惜君，希望大家拿到这张专辑的时候看到的是自己。 对，我抽出歌词本的时候其实也是蛮特别的，因为它是扉页和它的底面都是镜面。 对，是不是第一次拿到专辑封面 我就想照 镜 子 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我觉得是在设计里面完成了一个巧思和主题呼应的一个东西，嗯，希望大家在这张专辑里面能找到自己。嗯， 所以我们就要非常静下心来听这首专辑的主打《如我》，你听到的是什么？那就是你自己的模样。 这是刘惜君的全新专辑《如我》的同名主打。这张《如我》也是一张概念性很强的专辑，前半段的主题是梦，后半段是夜，也是以爱为核心，以梦为马，直爱前向前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哈。那你自己对这张专辑的理解和解读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是一张比较有化学反应的专辑， 嗯， 因为这张专辑就像你说的，它可能分了梦和夜，但是真的是很巧合的是，这张专辑当时在排曲序的时候，我自己在排曲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两个制作人的歌曲完全区分开，就是前面五首歌是郭顶的，后面五首歌是郑楠的，也就做了一个就是类似以前的那种卡带的那种 A B 面的一个概念。其实把两个，因为两个音乐人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对， 但是他们两个却又各成一派，然后正好就变成了梦和夜，郭顶是梦的部分，然后郑楠是夜的部分，就很巧很巧。包括这一次词的统筹葛大为老师也是很妙，就是把真的就是写的主题就是紧扣这两个东西，也是后来我们在做这个专辑的计划的时候才发现了一些很多巧合的地方。 就是可能很多并不是事先想好的， 对，其实 但是后来很妙的是相遇在一起了。 是因为像这张专辑叫《如我》，但其实大家有说这张专辑还挺佛系的，就是大家比较流行这个佛系这个词。我觉得这张专辑的构成还有它的整个形成创造的过程还真的就挺佛系，这不是我自己本人有多么的佛系，我觉得那都是大家对我的夸赞。但是其实这张专辑的形成比较佛系，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预设一定要去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和改变，也没有说刻意的一定要做多么不同的音乐风格，但是出来的反应就是出来的效果就是现在这张《如我》。我觉得包括主题也好，包括我在当中演唱一些歌曲的时候，大家感觉到的一些好像很大的变化，我觉得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觉得就很一切都是缘分。 一切都是缘分。那为什么在排曲序的时候把这首《浪里游》放在了曲序的第一位呢？ 因为其实这首歌是整张专辑当中录的最顺利的一首歌 啊。 那这首歌的话也算是对于我来讲比较放飞自我的一首歌，在演唱上在棚里面录了10遍，对，大概就是唱了10遍，很短时间，大概一个小时之内都就完成了这首歌。然后制作人郭顶他自己也很兴奋，就是对他对这首歌可能在一开始觉得我演唱可能不会达到这么好的效果，或者说不会说这么快那么契合，但是结果出来就是一气呵成，我觉得也是很有缘分吧。那这首歌那么顺利的话，而且音乐风格来讲的话很适合在第一炮给大家听到，我觉得我自己来讲的话他就应该是这张专辑的头炮。 这首歌听上去刘惜君的演绎是非常的松弛空灵，而且这首歌其实也是刚才说到的佛系的这种感觉的其中一首了哈。 对，这张专辑都还挺佛系的。 那我们就从开头完整来听这一首刘惜君《如我》专辑当中曲序第一位的《浪里游》。 一个算一个，别提 亮理由。刚才西君也说到了这张专辑的曲序，自己在排曲序， 对， 所以整张专辑你参与的部分还有哪些呢？ 我参与的其实有很多，像刚刚听浪里游，你之前你有问我说为什么把浪里游放在第一首，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刚刚听的时候就想了一下，我就觉得说可能是因为这首歌真的，我觉得如果说如果是这张专辑的主题的话，我觉得可能浪里游这首歌的整个状态是这张专辑的一个精神，就是是一张真正意义上对我来说玩起来的一张专辑，就比较玩味比较重的一张专辑。 明白。 所以它就是你想要给大家表达的一个东西。那至于你刚刚问到我说我参与什么其他的部分的话，这张专辑从选歌吧到专辑刚刚说的曲序，然后还有一些歌词的有一些部分的一些算是什么监制的部分，然后包括这张专辑的设计其实我都有参与。 专辑的设计， 对，这张专辑其实全方位的都参与了。有很多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里面，像这张专辑不要人像啊，然后以镜子为一个主体去做的话，也是要感谢这张专辑的设计师小安，然后他陪着我一起想完了之后把我的想法给实现出来。 刚才西君也说到了这一次是玩起来的一张专辑，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在音乐上就像是掌握了这样的本领那样的本领，你都可以运用自如之后，你就会更加有自信，然后可以把它玩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音乐上的一个进步。 我觉得其实音乐真的没有不要太有负担，我觉得其实就像不要去定主题给自己去做一张专辑也好，还是说不要刻意的去想说你要唱成什么样子，我觉得自然而然它就会有它该有的样子。 自然而然就有它该有的样子，也是这张专辑如我想要表达的。这种放松的，然后应该是回归真我的一种状态吧。 对，其实专辑里像内页打开，它有一句话正好印在这儿，是我自己个人对这张专辑的一个总结。 刚才我也看到了。 对，是因为这张专辑我参与的部分，对，还有关于这张专辑的文案的部分，其实我也写了，起码我觉得七八十，有很多的有关于这些歌的文案的解析都有在参与。所以这句话是我自己对这张专辑的一个总结。 这句话是 一念之间或如是真我， 一念之间或如是真我。好，我们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将会和刘惜君一起来继续听他这张专辑如我。我们稍后见。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本市风力已逐渐减小，预计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早晚气温仍然较低，出行需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3度。天干物燥，请及时补充水分。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最大相对湿度35%，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度。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 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在传统的中国故事里，河神的形象或是威严神武的龙族，或是婀娜窈窕的仙子，但西游记女儿国中的河神林志玲打破了这种或阳刚或阴柔的人物设定，刚柔并济，已无性别之分。热播系列动画片《小马宝莉》全球首部大电影将于2月2号在中国内地上映。电影日前在京举行首映礼，钟丽缇携女儿考拉一同出席首映礼红毯。他称女儿考拉最喜欢的小马是柔柔，他从动画里学会了如何与朋友相处，表示善良是最重要的品质。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3名受访者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65.4%的受访者认为2017年国产影视剧整体水平提升了，48%的受访者称赞国产影视剧画面质量开始向电影看齐，44.8%的受访者发现国产影视剧更看重好故事、好内容。不过也有49.9%的受访者指出，国产影视作品还存在明星拼盘、看重流量的问题。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小野丽莎《靳东欢喜》。 大林怎样我都欢喜，每当我说我爱你。 新歌二号，陈明《河流》。 当我想要暂时忘记不安。 新歌三号，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When I Look Back。新歌四号，赵雷《十九》。 不是有最划舍的人，可只是19岁的天真。 新歌五号，胡夏《念》。 白白月光，白白的玉兰城。 新歌六号，黄渤《我是谁》。 我想去看远方，求你原谅。 新歌七号，旅行团乐队亲爱的。 时间总是过得飞快。 金歌八号，宋炳阳，错雪。 只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 金歌九号， BBF， 陪你说一辈子晚安。金歌十号，狗乃鹏， Why don't you fight？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中那熟悉一杯。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从邻家女孩的小清新，到都市女性的特立独行，在音乐中她完成蜕变，以梦与夜为乐章，呈现全新的音乐格局。刘惜君最新专辑《如我》。此刻欢迎刘惜君做客中歌榜。刘惜君《如我》公告牌，浪里游。说完， 每个人都一样，总有个人在你心里放不下，不能 你忘的我忘了。嗜睡症， 想你是风味，梦中是气味，梦里是因为没有因为。 夜景， 当黑夜遮住了你的眼，留下温度气味，拥抱也没那么虚伪。 同一件事，秘密 就快要丢了命，你出现我才能呼吸，想见你时间盼我无期。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此刻直播间欢迎到的依然是刘惜君，我们掌声欢迎。 谢谢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如果说从2004年推出首支单曲《贝壳风铃》算起的话，那惜君已经出道15年了，也算是资深歌手了。 啊，是的，刚刚听到那个片头的时候，把《贝壳风铃》和《如我》放在一起，我觉得还听起来真的不是一个人的感觉，是变化挺大。 是因为毕竟 时间也很长， 也很长的时间嘛，对。那说到整张专辑《如我》，它的筹备时间大概是多久呢？ 哦，这个就厉害了。 厉害了。 因为这张专辑其实筹备的时间很，就是大概是从上一张《当我身边空余人》开始，结束了宣传期开始就已经做筹备了。 嗯嗯。 但是真正这张专辑制作的时间却非常非常的短，大概是从2017年的9月份才开始。 九月份。 所以离现在就三四个月左右吧。嗯，就其实这张专辑真的是比较新鲜。烫手，因为做的时间也是很短，也算是我自己5张专辑以来录音时间最短的一次。嗯，大概是在半个月之内，10首歌就录制完成了。所以其实当时做的过程当中，觉得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还是做下来了。 就是平均一天录制一首歌。 对，平均一天录一首，然后中间其实还是会容易遇到一些卡的问题，比如说第一次跟郑楠合作，其实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我们去磨合彼此适应对方的一些方式，还有就是一些想法吧。所以这张专辑其实录得很，有一首歌录得最久的是《嗜睡症》这首歌，但它是专辑的第一首要录的歌，所以其实当中还是有返工的时间加在里面，一共半个月完成这张专辑录。 其实这张专辑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因为以往在刘惜君的专辑当中制作的音乐人比较分散，那这一次呢完全是一分为二，一半交给了郭顶，一半交给了郑楠。郭顶负责梦的部分，郑楠负责夜的部分。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这一次的话也是首先是我对这两个制作人都非常的认可，然后很相信他们两个，哪怕是郑楠是第一次合作，我对他也有很深的了解，所以我觉得他一定能够完成这张专辑，就是哪怕是第一次我也非常的有信心。郭顶就不用说了，因为郭顶是第三次就是站在专辑当中的合作，那这一次只是加量不加价没有，就是加量，只是比原来做的更多。他之前怎么唱情歌和上一张拂晓那张专辑和上一张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平均都是一张专辑里面两到三首歌，那这一次的话就是一半张五首。那他自己也像我刚刚开始讲的嘛，他其实有一点压力，但是他还是完成得很好，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看错，这两位制作人是非常非常优秀和厉害的。 此刻这首歌叫做《说完》。 对，说完这首歌的话，是我拿到 demo，包括在录制完成之后也是非常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加上郭顶他这首歌写的词，他其实写的是一个比较深的词，就是唱的其实是人生，就一个人在经历了一些人生的历练之后，他再回过头去看他过去的感情也好，还是过去经历的事情也好，就是更加的淡然，而且其实一切就是返璞归真的一个东西。所以这首歌名也很简单，叫说完，里面唱的东西也就是一些生活点滴琐碎很平常的东西，但是却是饱含了深情。我唱的时候也是尽量把这个歌还原的用最简单的方式说出来。 说完 识度对歌手来说太重要了。刘惜君非常幸运，你一开口便能够知道这是你唱的。 谢谢谢谢。 不管说是几年一个变化，几年一个变化，但是我们都可以听到那是你的声音。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呢，是送给熟悉你歌迷的一首歌，叫做《秘密》。这首歌是由路虎参与创作，讲述了爱是一个双刃剑，让人甜蜜，让人痛。那这首歌的制作人是郑楠。 对。 这首歌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这首歌是第一次在就是大众面前跟路虎虎子的合作，但其实我跟他是认识了还挺多年的朋友了，只是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作音乐人，但是一直苦于我们之间还没有机会，他私底下有很多的音乐的交流，但是没有在明面上就在专辑里面或者是有过他的作品出现。这一次如果这张专辑当中是第一次出现他这种秘密，其实也是，其实《秘密》这首歌也是我觊觎很多年的一首作品。然后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他自己唱的一个小样 demo， 然后我就很喜欢，但是我一直就是默默的就关注，我想 说很多年， 对，我就想说，哎，因为我不是很确定，因为他自己也是歌手，然后我不是很确定说这首歌他到底是自己非常中意想要写给自己的作品呢，还是说就是我也可以就是唱这首歌，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开口。然后一直等到这张专辑收歌的时候，我就是鼓起了勇气跟他说，哎，我说虎子，你这个歌《秘密》这首歌，你若是不打算自己来唱的话，能不能给我？然后他就特别爽快说，当然没有问题啊，你在想什么，为什么 现在才问我？ 对，我说，哎，他说我写给你这么，他因为他其实在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尝试给我去创作，我也有在私底下的时候给他唱过他的一些歌曲的 demo， 因为朋友嘛，没事的时候我就说，哎，你那个有什么 demo， 我给他唱过一次 demo， 然后再也不要我唱了。对，但是为什么是回头有机会再跟大家解释，但是我就要了他这首秘密，然后他就说，你应该早点跟我开口啊，因为我一直想要，他想要给我写一首歌，一直想要给你写一首你喜欢的歌，那既然有的话我就不用那么苦恼那么多年。所以就有了这首第一次的合作的秘密。 刘惜君演唱的《秘密》，其实路虎也是快男出道。 对， 那此前他其实带着专辑，很多年前啊，《花痴泡面男》做客过中歌榜的。 对他，哎，这么算，他应该是算是我的师兄。 惜君呢是快女出道，09年那届快女， 明年将会迎来出道十年了 啊！对 啊，天哪，时间很快，对不对？ 是，时间过得很快。 而且说到你们那一届，其实很多人现在也是依然坚持发片，比方说江映蓉、潘辰是刚刚推出个人的新唱片。 我刚刚上一个活动、上一个通告的时候碰到的， 包括像郁可唯、曾轶可、李霄云也都是坚持在音乐这条路上。 对，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会转行啊，可能是做演员或者是其他。还有他们另外的一番精彩了。那对你来说，未来十年你有想过会怎么样的一个？ 我觉得其实非常的开心，因为像我们一个比赛出来的这些就是有着音乐梦想的女孩们，就是都还在，其实哪怕是真的有在去做其他的领域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他们在心底都不忘初衷的有音乐的梦想。比如说像潘辰，他可能就是会有多西的发展，但是他依然没有忘记回到音乐的这个起点。所以其实我就是还挺煽情的，这个部分我就是很开心，然后还能够在我们在做音乐的通告的时候还能碰到彼此，还能听到彼此的新的音乐作品。然后未来的十年的话，我觉得首先我自己个人吧，我肯定还是会坚守在音乐的这个岗位上。听起来岗位好像是工作的感觉，但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梦想的延续。曾经有梦然后开始了，然后未来的话花更多的时间去守护它，就是这种感觉。 2019年这个节点会举行什么纪念性的活动吗？ 不知道啊，大家吃个饭吧。 这个比较实在， 这个是一定要的。至于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东西，那看来得要谋划了。 好，我们继续回到刘惜君这张《如我》专辑，这首歌叫做《该忘了》。 对，该忘了这首歌是郑楠的作品，是这张专辑当中郑楠他的创作，一共是有两首，一首叫做同一件事，一首就是这首该忘了。那该忘了的话比较特别的小故事，就是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收录的歌曲是该忘了这首歌，而且是十首歌已经收录完成的情况之下，该忘了拿上来替掉了一首。 哦， 所以其实这首歌算是捡漏捡到的宝贝，是在郑楠他自己的很多年的压箱底的一些作品里面，我挑出来了这首，然后我自己个人很喜欢。 2018年的农历新年马上也要到了， 对， 惜君有什么样的新年的愿望和祝福要跟大家说的吗？ 新年的愿望就是希望2018年大家能够喜欢《如我》这张专辑，很实际啊，这个愿望。然后也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啦，因为这个发片的时间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可以有新年礼物送给大家。对， 大家可以拿到专辑，赶紧。 还可以照镜子， 对，赶紧照镜子。 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张专辑的话还得要感谢很多的，就是除了两个制作人大家比较显性能看见的之外，其实也要感谢这幕后的很多的音乐的英雄们，比如说像这张专辑的词统筹葛大为老师， 是， 然后还有比如说陈信言老师词作者，然后就失水症的词作者，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老师郭一飞，然后他们词曲的还有李小柯的写了两首词，两三首词吧，然后就很感谢他们的用心的付出创作，包括很多乐手老师们，我可能都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他们在这张专辑当中画下了他们不能磨灭的一笔，所以